每次吵架，无论对与错，都应该男人先认输。有时候女人确实是蛮不讲理的，她们不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而希望对方让着自己。疼女人的好男人，就要忍得了气，低得了头。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《孤独和烈酒》送给大家。我有孤独和烈酒，是否愿意跟我走？是否愿意一醉方休，然后奔向自由？如果当初没有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寒风吹，梨花雨，找到曾经那个你。思念你的那种滋味，一滴一滴落下泪。孤独的你太妩媚，好似喝了忘情水。我以为我能忘记，所以狠心的离去，最后换来的回忆让我在这里哭泣。一个人我在买醉，一个人我在流泪，一个人我无法入睡，现在变得好憔悴。人生在世几轮回，是否前世有作为？愿我今生永相随，有你相伴一生陪。头断肠这三年，欲望支持这中原，桃花输出无卷帘，梦想再现你容颜。爱过恨过也痛过，伤过累过失落过，最后写下封山侧，我记得我们相爱过。你忘记我的忧愁，我梦想中的海鸥，停留给我的温柔，不知还要走多久。回想曾经一点一滴，不想让你做他妻，如果让我分个高低，照他逼脸一顿踢。爱上你情非得已，不想再次放弃你，本不应该再提笔，再提笔我只为你。笑我当初太冲动，把你看得那么重，那么爱你有何用？可知我他妈心已痛。要怪就怪我自己，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只好握着手中笔，笑看天涯风云起。是我太过的认真，才会爱你那么深，把你说的多天真，如今一人等黄昏。每天无尽的等待，等待回头把我爱，等你给我的依赖，等待曾经那份爱。爱江山爱美人，留下多少帝王魂，独自背我一座坟，再看一眼你故人。故人今天要离去，不知何时再相聚，就让我再说一句，等你回头把甜蜜。花开花落花满天，花分花谢花两烟，感谢写诗汉百篇，情得皇室半身边。